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。 仲有一类数呢，我哋而家都未讲啊，就係呢类数呢，又係神秘到不得了嘅。就係叫做咩呢，就係因为有啲数啊，佢係可以拆解成为唔同嘅因子。因子係咩意思呢，就係佢哋乘埋就等于嗰个数啦。好簡單，六。 六啊。 六起码有两个因子啦。嗱，其实一同六呢我哋通常唔计嘅。因为你一六就如六啦。咁但係呢本身同埋一我哋唔计。但係起码佢两个因子啦。 三乘二。 係啦，就係二同三啦。二三如六，三二如六。咁呢啲就叫 factors 嘛。好啦，譬如你八係咪，咁就二同四啦。係咪十就二同五啦。係咪好啦，但係其实最劲就十二。嘩，真係十二呢，以一个相对地细数嚟讲呢，佢个因子係嘩多到。你啦，十二个因子係咩？ 二啦，三啦，四啦，六啦。 係啦。 嘩， 十二有四个因子。咁所以呢，佢因为呢，所以亦都好多人话点解我哋以前尤其是古巴比伦呢係十二进制。因为十二都系一个好奇妙嘅数字。佢以一个相对唔系大嘅数字，但系佢系咁多因子嘅。即係都係咩叫因子，咪就除得盡囉。就除得盡㗎嘛。即係你二又除得盡佢，三又除得盡，四又除得盡，六又除得盡。 冇餘數。 係啦，冇餘數嘅。咁所以呢佢十二進制呢佢有好多優點。好啦，咁但係而家我哋有興趣嘅就唔係呢啲數。而係冇因子嗰啲數。 喔、即係 就係乜嘢 就係質數啦。 係啦。數數。冇錯啦。我哋香港人就叫質數，大陸呢就叫數數。但係英文呢就叫 prime number。好啦，咁你數嚟睇下啦。 哦，二啦， 系啦，二啦， 三啦， 啊，通常我哋一系唔计数嘅， 系啦系啦， 吓，咁所以我哋由二开始，嗱，二就即系除咗佢本身系冇嘢除得尽佢啦，系一二我哋唔计啊嘛，好啦，二 二三 三 五 五 七啦， 系七 十一啦， 系嗱，冇错，留意啦，阿 Jeffy 冇数九啊， 唔系九，系啊， 冇错啦，点解啊？ 哦，因为九系三乘三， 冇错啦，所以九咧系。有因子嘅，所以佢唔係 prime number， 所以呢由七呢一跳就跳到 七就十一啦， 十一啦，好啦，十一之後呢 十三啦， 十三啦， 十七啦， 係啦，十五又唔係喇喎，係咪，因為佢又有因子嘛，三五一十五嘛，然後十七啦， 竟 然十九啦， 廿三， 係啦，嗱，廿一又唔係喇喎，冇錯，嗱，咁呢度有個好有趣嘅問題啦，又係同頭先嗰個所謂 pi 嗰一串數字有冇 pattern 嗰個問題一樣嘅。原來數學家其實留意咗呢個問題好耐㗎喇。原來數數嘅出現呢，到現時為止，嘩，我哋已經用好多，又係超級嘅電腦啦，用好多先進嘅方法呢嚟去搵呢啲咁嘅數數出嚟呢。原來一路搵落去已經搵到一個好大好大嘅數值㗎喇。都係佢哋嘅出現係冇規律嘅。 冇錯。 嘩，呢樣嘢真係，喂，上帝係咪玩嘢呢？ 是，即如果我們講個例子，譬如雙數呢，咁譬如話我們會可以，譬如我們叫財哥講，譬如話第二千個雙數，咁係咩呢，咁就好好普通啦， 好易啦，係 啦，好容易搵啦，二萬個，二十萬個，二億個都搵到嘅， 係啦， 但 係 prime 呢，呢個質數呢， 係啦，如果我叫你話唔該你搵第一千個質數嚟啦，咁大鑊啦，大鑊，數學生啲數學家當堂滴曬汗，喂，我係完全冇一個 equation， 是 或者我哋叫做冇一個 algorithm， 即係冇一個程式呢，係冇一個程序呢，係可以搵出第一千個數數或者質數係乜嘢嚟嘅。你係要好辛苦呢，係嚟去真係逐個逐個檢驗啊，即係佢方法呢，然後先知道喔，哦，原來第一千個質數係就係呢個。嘩，好陰功㗎嘛。咁你話上帝係咪玩嘢呢？ 嘩，玩嘢得嚟，但係又好似俾咗個禮物我哋，呢個咁神秘咁有趣嘅數字。 咁所以呢，其實好多數學家呢，即係過去都幾百年呢，其實對數數呢樣嘢呢，嘩，真係著曬迷嘅。著曬迷。咁當然呢，如果你能夠搵到數數出現嘅規律呢，嘩，你咩獎你都攞到啦。即係嗰個咩 Fields Medal 啊咁樣。咁但係其實過去呢，確實係有一個好出名嘅，有一個數學家叫做哥德巴克。咁佢提出過呢，即係數數啊。佢話就係，因為呢個數數當然係冇因子㗎啦，唔使講啦，呢個係講 product 啦，但係佢話冇即可以有和㗎嘛，即係佢話原來即係話啲大嘅數數呢係必定係兩個細啲嘅數數嘅和，但係呢個係一個猜想嚟嘅， 佢咁講係啦，猜想 猜想喎，佢證明唔到喎， 佢噏喎，嗱呢啲就勁啦，因為即係人咧就叫做即係講咗最好唔使負責啊嘛，我最中意啦，浩浩雙雙講咗咁多輯我都唔使負責噶啦，係嘛？即係一最好啊講咗就等於冇講呢個第一點，如果做唔到呢點咧，就做第二點，就係講咗唔使負責嘅。嗱嗰得巴就係啦，即係好似費馬定理都係啊，費馬定理佢喺佢嗰個個邊嗰度寫啫嘛，係啊，我認為咁咁咁啊，不過唔夠位，唔夠位啊，佢話唔夠位，所以咧個證明冇俾啦，佢係冇功啦。咁啊幾百年咧就即係嗰個費馬定理啦。嗰得巴又係啊，呢啲真係你話害人不淺又好，你話即係無啊，即係好偉大貢獻都好。佢話我猜想係咁，但係我證明唔到。我證明唔到。哇咁之後呢，自從哥德巴之後呢，就哇無數嘅數學家呢，真係窮畢生嘅精力呢，就想證明呢個哥德巴哈猜想。 就好似啲攀山嗰啲爬山嗰啲專家呢，佢哋想爬珠穆朗瑪峰，即係可能質素就係珠穆朗瑪峰，下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峰呢，又要挑戰，但都挑戰唔到。 係珠穆朗瑪峰上面嘅嗰粒明珠啊，嗰粒明珠啊，個個人都想奪取嗰粒明珠啊。咁其實呢，中間呢就即係呢個故事呢，我要搵第二日呢真係詳細講啦。其實我都講唔掂，我可能要請幫手啊，即係真係啲數學嗰啲，因為係好引人入勝嘅故仔。咁啊，其中我哋中國嘅一個數學家，不過應該過身嘅啦，即係嗰陣時我記得係六七十年代咧都好出名嘅，就叫陳景潤啊，陳景潤。咁啊，佢曾經喺呢個哥德巴猜想咧係作出好大嘅貢獻嘅，突破性嘅貢獻嘅。咁啊，近年咧亦都有一個貢獻咧，都係來自我哋中國人嘅嚇、就好似係咪姓唐嘅，我唔記得咗啊，我要翻去 check 先。但係咧，其實佢就係、是。佢唔係證明到完全嘅哥德巴猜想、就或者係兩個嘅數數嘅和，但係佢係一個比較弱啲嘅命題，即係我唔記得咗啦。其實好多人呢係逐漸逼近嗰個頂峰嘛、但係其實就離嗰個頂峰呢都仲係攀極都攀唔到嘅。 冇錯， 係。但係佢哋中間呢就係、是、定立咗好多即係稍微弱啲嘅命題，即係複雜啲嘅，就話、是、原來即係一個足夠大嘅數數呢，原來佢必定係等於咁咁咁咁咁。但係就冇哥德巴哈講過咁簡潔嘅。 佢可能就唔好講話足夠無限大囉。係。話喺呢個十萬之內。 係諸如此類㗎咁樣。咁呢樣嘢我真係要搵幫手啦。即係我搵一集呢就係講哥德巴哈猜想嘅。咁但係真係呢呢個數數呢，即係你話佢呢個就算係證明咗都好呢，其實都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規律嚟喎。其實你頭先嗰個問題呢、都係一樣㗎喎，你話我搵第一千個數數或者第一萬個數數呢其實你都係一樣咁艱難。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即係數數呢樣嘢真係嗱，咁我又問返呢個所謂柏拉圖問題啦，我哋返返去。 好啊、 嗱數數或者其實唔定啲數數啦，任何嘅數學證明啦，尤其是同數字有關嘅數字有關嘅呢啲咁嘅證明呢，其實是不是依賴我們這個宇宙的存在的呢？ 其實 就是說這個宇宙不存在，哥德巴猜想如果是真的，是不是都是永恆地真的，即使沒有這個宇宙 啊？咁當然呢個係你係屬於可以咁講啦，你叫做屬於邊一派啦，係咪咁諗啦？ 咁我呢、即係嗱，你話嗰個 twoness threeness 呢， 是 我又好似有保留、但而家呢即係我自張嘴巴啦、但我又覺得呢啲數學嘅定理呢，又即係如果係純粹同數字有關，當然你如果同呢個幾何有關嘅呢就仲更加複雜，當然嗰個就去到托撲學嗰個問題啦， topology 啦、如果大家去睇下邱成桐嗰本咩空間的內在 形狀啊，嘩我睇咗即係已經百幾頁㗎啦，都睇到一嚿雲咁、樣呢，即係嗰個就更加複雜啦，托撲學。但係譬如如果我哋淨係講數字、其實我哋叫數論啊，即係數學上面其實最艱辛嘅就是數論、就叫做即係 theory of numbers 嘛。咁、樣呢，其實數論入面嘅好多呢啲定理呢，你又覺得喂係喎、其實佢哋呢啲喂佢係真就係真㗎喇喎。你又好似你唔能夠話如果呢個宇宙唔存在，唔通佢哋就唔成立。 冇呢、 係咪即係概念上你又好似即係諗唔通。所以呢從呢個角度呢我又比較傾向於柏拉圖。是吧、但是呢即是我之所以話係即係好混帳呢個思想呢就咁解。即係我又數字上呢我就好似好難接受柏拉圖。但係呢其實我剛才講嗰啲數學定理呢其實係基於數字㗎嘛。但係啲數學定理我又比較傾向於柏拉圖喎。 係 咪咁所以其實我都係自作嘴巴。 的確是，其實呢、我都是剛才的答案呢，咁都我自己個人嘅意願嘅啫。但係其實呢，如果我真正去諗呢，其實我都覺得兩樣都好矛盾，即係好似兩個都搵到矛盾嘅地方嘅，即係柏拉圖、學說又搵到矛盾嘅地方，咁你唔係柏拉圖呢，我又覺得有問題嘅，即係你遲啲你會再可能有興趣研究，你會睇到佢有問題嘅地方，咁所以其實都係兩邊咁 你模糊。原來你都係騎牆嘅 Jeffy。 係呀冇咗，呢個純粹係自己個。 我以為你仲係死硬派嘅，你係柏拉圖信徒添。 我係有得證明你錯㗎。你係啦冇錯啦。 咁呢個真係好有趣啦。咁但仲有一樣嘢有趣嘅。其實呢個呢就好似係上個世紀係咪40年代50年代呢，有一個數學家呢，佢係特別寫過篇論文係、問呢個問題嘅。其實以前都一定有人喺心底入面問過㗎啦、但係呢即係咁清晰咁樣表達出嚟呢，佢好似第一個，唔知咪叫 Wigner 好似我定係邊個 Eugene Wigner 定係第二個，佢又講嗰句說話呢，佢話佢嗰邊論文咁講啦， The unreasonableusefulness 好似係嘛，定係 effectiveness 呢 of mathematics。 佢就係話即係點解呢，原來我哋數學上呢好多嘅理論呢，我哋係完全呢，即係數學家研究佢個時間呢係完全冇諗過有任何嘅實用價值嘅。 冇錯，係 係啦，即係根本佢去研究啦係一種純粹嘅智力嘅遊戲咁滯，或者純粹嘅一種嘅理性嘅探求，就係話嗱，我哋而家有啲咩數字啦，頭先講過曬啦，自然數、整數、分數，係嘛，即係有理數、無理數、負數、虛數。好啦，咁但係我就要繼續深一步去探討，咁發覺原來啲數之間有咩關係呢，咁於是我哋就一路探討，咁證明好咗好多定理咯。但係佢話我哋證明啲定理嘅時候，嗰啲數學家咧係完全冇諗過咧，係同我哋現實世界咧係有咩拉更 嘅。譬如頭先嗰個哥德巴哈定理啦，咁兩有個好大嘅質素，係咪等於兩個大嘅質素加埋，咁其實你證唔證明到係冇意義喎、 啊、但係呢但而家都發現啊，就係、是、話原來你對質素啊嘅研究啊，係對嗰個咧加密同解密啊， 啊， 就係原來係好有用嘅、就係我哋叫 encryption 同埋 decryption 啦、咁你知道而家啦喺入住網絡世界咧，嗰個加密技術啊好緊要噶嘛，原來要數數嗰個理論咧對呢樣嘢好有用。咁亦都頭先好多好多嘢啊，就算我哋講真啦 ，sin cosine 呢樣嘢我都覺得好神奇啦，大家知道咩叫做啊正弦同埋呢個餘弦啦，係咪啊？正弦余弦咧，其實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入面一個關係嚟嘅啫嘛，係嘛 ？sin cosine 啊，但係原來你發覺咧，喺物理學入面，我哋研究咧，或者工程學入面咧，係完全係缺一不可嘅。你嗰啲 sin cosine， 咁所以你就拗曬頭啊！所以嗰個物理學家佢就問一個問題，佢話點解呢啲數學原來係咁純粹嘅智力上嘅一個遊戲？佢最後得出嚟嘅結果，竟然喺現實世界係咁有用嘅咧？即係所以佢用個字叫咩啊 ？unreasonable 啊！unreasonable usefulness of mathematics 吓、咁呢样嘢咧，直情都引起啊爱因斯坦嘅关注咧，有啲回复嘅啊。不过咧，因为原来时间嘅关系咧，又要咩啦？唉，暂时今晚咧又要结束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咧，我哋再谂谂吓，即系会唔会再讲？就数学仲有好多好多其他有趣嘅问题嘅，好嘛？好，今晚到此为止，再见。